是吧？那心脏没有代偿功能，那大脑有代偿功能啊，你这管堵了，我那管帮你通，所以呢，所以就偏瘫了。哎，你脑梗呢，那就幸运的能活，心梗呢，一旦梗了，那就没有幸运的，因为它没有代偿功能，是吧？堵了就要命，你看看吧，这就是全面开血脉，咱别得心梗、脑梗、血栓、中风的大病啊。还有呢，就是全面聚筋骨不得苦病，啥意思？哎呀，筋骨啊，就是我们人体的高架桥啊，是支撑着我们人坐卧行立走，是吧？哎，一旦这筋骨这高架桥松散了、塌陷了，那就出现了风湿骨病呗，风湿关节病、类风湿、颈椎、腰椎、胸椎、脊椎啊，还有膝关节啊，活动不灵啊，哎，甚至呢，严重的重度骨质疏松呢，哎，一蹲一起一个咳嗽一个喷嚏，骨头断了，是不是啊？那该怎么办呢？说完了，全面聚筋骨就不得这些苦病，是不是就能得到全面的缓解和改善？最后一点，全面聚精元不得重病。精元呢，就是什么意思？你吃药靠什么？给你呀，把那药送达到病灶部位呀，你得靠这口气，这口气就是元气。你看看，所以精元不聚，不聚是啥？不聚就是散了，溃散了。尤其那大病、重病的、偏瘫的、衰竭的、心衰的、肾衰的，是吧？这些病都是精元大伤啊，过度消耗的结果呀。所以这精元决定人呢，哎，是否得大病的、重病的一个主因。另外呀，这一开一聚啊，它是天人合一的治病理念，一外一内整体治疗。这个整体呀，一定要多悟一悟啊，悟深悟透。那么今天呢，我继续讲给大家。今天讲给大家的是什么呢？撼地划船，你看这词儿干什么？开血脉。哎，这叫我的进攻功法。那这撼地划船这一招，我跟谁学的呢？是我发明的吗？不是。哎，你得跟高手学呀，是吧？这行行都有专家呀。这最早来源于湖北的龙舟传人，哎。你听到了吧？龙舟传人呐，干啥的？人是国家级龙舟教练呐，那一辈子就干这一件事啊，跟我似的啊。人这一辈子呢，就研究那船，啊，龙舟教练。不仅呢，人是龙舟高手，人还是当地有名、强身健体，是吧？老当益壮的，赫赫有名的艺人。你看看，所以谁有能人，我就跟谁学呗。记住，中国人的特点就是。能人背后有能人，高手背后有高手啊。你看人家在古稀之年，人家还年年多次参加龙舟大赛。哎，而且老人家说这划龙舟啊，不但能强身健体，还能呢强化心肺的功能。你看这项活动美不美？具体讲呢，你划船的时候啊，哎，通过那一推一拉，一压一放一冲一回的过程当中，气血反复涌动啊，人还给我做了个比喻，哎，就像你刷那个瓶子一样，哎，上下那么一摇动，你看你那血管里的血液就上下反复冲洗，那就加快了血液循环，促进了新陈代谢，激活了免疫系统、免疫细胞，哎，还增加了高密度胆固醇的这个指标，哎，最终呢使你内气旺盛，血管软化，你看看吧，有效的排除有毒有害的垃圾代谢物质，你看看怎么样，是不是啊？比我说的都专业啊。所以关键在于强化心肺的功能，人家都70多岁，那心血管、脑血管、血液病，哎，跟人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样样都健康，指标都达标，所以我就受了启发了，我就开始跟人家学呗。哎，在他的基础之上，我就研究出了撼地划船开血脉这一招，尤其针对那心血管、脑血管的、血液病的、下肢静脉闭塞的，

人体排垃圾的通道，大便、小便、汗腺还有呼吸，四大垃圾通道。很多人这多少年不出汗了，是不是？你不出汗，你那身体内外它就不通啊。所以我有个词叫三净化。净化什么？净化体表的，净化体内的，净化心理和灵魂的。体表净化都会，净化体内的会的人就不多啊。心血管净化，脑血管净化，高血压需要净化，高心病需要净化，糖尿病有个词叫三净化。净化什么？净化体表的，净化体内的，净化心理和灵魂的。体表净化都会，净化体内的会的人就不多啊。心血管净化，脑血管净化，高血压需要净化，高心病需要净化，糖尿病更需要净化。这些病都叫什么病？统一叫做垃圾病，也叫富贵病，是也不是？你看昨天有一位啊，跟我说，哎呀，32岁得痛风了，哎呦，我怎么能得呢？你怎么就不能得呢？你吃的多，动的少，甚至你不想动，不会动，你不得谁得呢？啊，所以净化体内是需要每一天都要干的事儿。啥意思？你大便小便哪一天你不往出排呀？哎呦喂，有很多人他三天一排，五天一排这大便呢，还有很多人呢一天五次，一天八次啊，你这都什么呀？这不乱了啊？你看人有的老年人家天天六七点钟定点定时啊。这里我多说一句，大便不畅的啊，几天不便的，或者是吧、啊、七天不便的，一定记住便秘的啊，定点去。去哪儿？去厕所。你不来吗？我提醒你，你看看，你天天五点半起床，我六点我就到洗手间报到去签字啊。签字是什么？是脱裤子啊。你到洗手间把裤脱了坐那儿等他来还不行吗？这叫好习惯，这就是科学的大便呐、啊！你不去等他，他不等你呀、啊，因为你本来胃肠蠕动就缓慢，是不是？你宗教气虚，气推无力，他下不来。那你做做这开血脉，做完之后再去呢？对，大便不通的，啊，一天几遍的，你可以先做上5到8分钟的汗地化妆开血脉，身体热乎乎了，上厕所这么一蹲，等着大便。我告诉你，不用等，3分钟就来了。啥叫开血脉呀？这不就是开血脉了吗？气血蠕动了吗？所以这是净化体内的啊，垃圾病你每天要做的。净化心理和灵魂啥意思呢？很多人得病都和那情绪有关系啊，那叫什么叫三爱？爱生气，爱着急，爱发火。我说你天天你不点火就着，你那病能好吗？为啥呀？生气，气滞血瘀啊，瘀而成结呀、啊。我告诉你，气好生不好受，那怎么办？不开心的话题马上转移呀、啊，不高兴的环境马上撤离呀、啊。哎，你要做到了老师的三净化，做到这方法是吧？一心一意，手到气到的话，我告诉你，最后实现什么呢？三通，啥意思？上下通，内外通。怎么个上下通啊？很多患者是上火下寒呐、啊，上面热，底下凉啊。脚丫子凉，脚面子凉，腿凉，大腿凉，小肚子凉啊，后腰凉啊，肚脐以上呢，哎呦，胸这儿胸心，哎，口腔，口干舌燥，口干眼干，这不上火下寒吗？这叫一锅两制啊，这能怎么吃药啊？吃大热的药上火，吃寒性的药胃寒，上下不通，结果一坐这旱地划船，上下通了，啊，内外也通了。怎么能一国两制呢？怎么能上火下寒？哎，这寒在哪儿呢？主要就是宗教太寒凉，脾胃太虚寒，所以上不来下不去。你看看，堵死了吗？哎，所以就看你怎么做了。而且还有个优势呢，你要真的把我这招进攻做到位了，实现三条，调息、调身又调心呐、啊，又来个三条，记住了吗？今天的知识多不多呀？哎，方法就旱地划船，但知识很多。哎，你看有的人问我，哎呀，我天天呢做家务带孙子，我哪有时间做方法呀？哎呀，还有人说呢，哎呀，我就天天做劳动就行了，还用做运动吗？一样吗？我告诉你，完全不一样。劳动动的是局部， 运动的是整体啊，所以你经常劳动的，我告诉你，你那局部就受伤了，不是腰就是腿，要不就膝关节都增生了吧，腰脱了吧，狭窄了吧。而运动呢，它是从头到脚的整体运动啊，而且最关键的是运动的心情是什么心情啊，劳动的心情是什么心情啊，所以运动和劳动完全不同啊。所以我希望大家在劳动之余一定得增加运动，因为有句话说得好，生命在于运动，他没说生命在于劳动啊，对不对啊？因为你科学的运动会实现什么呢，叫外动促使内动，内动带动垃圾，你看看吧，你不动呢，你外动也不能促使内动，内动也不能带动垃圾，你那垃圾去哪儿了？对喽，去脑梗那儿了，去心梗那儿了，你看看科不科学呀？所以当下的环境是什么？二十岁的人在冲动啊，三十岁在忙动啊，四五十岁想动不爱动啊，五六十岁就一动不动了，对吗？大家自己去体会吧，啊，我就不多说了，今天时间有限啊。对，想练功法的最佳时间上午9点-11点之间，下午呢3点到5点，啊，一次做个10分8分的，再休息一会儿再做一次，只要你能做，你多做，多做就多受益，就这么简单。这旱地划船，我希望你把它摆在第一位，来陪伴你每一天，因为每一天要清除体内垃圾，是这样吧？ 中老年慢性病往往集中在早期，脾胃吸收不畅，中期血液淤积不通，后期筋骨疏松错位，晚期精元散失不守。李老师依据中医开具合一的养生理论，提出中老年人四大健康目标：开脾胃、开血脉、聚筋骨、聚精元。全面开脾胃，不怕憋堵胀，能吃就是福；全面开血脉，不怕双梗堵，心脑常平安；全面聚筋骨，不怕酸麻痛，腰腿关节灵；全面聚精元，不怕身子虚，无病一身轻。外在打通经络，内在修复脾胃血脉筋骨筋元的四道健康防线，治慢病，防大病。祝天下父母早一天远离疾病，早一天收获健康。 李老师您看啊，跟您接触了这段时间以后啊，我就觉得您特别厉害，医术啊真的是太高明了。 哎呀，说到医术高明啊，其实我想说，那个患者呀，他康复的那个程度，除了那个大夫的医术高明之外，还和什么有关系啊？还和那患者自身有着密切的关系。 和患者自身有什么关系？为什么要这样说呢？ 请大家听好啊！哎，和患者自身的什么呢？就是患者信任的那个态度。其实说到这一点呢，哎，大家应该知道，对于健康啊，啊，我们一定要怀着一种什么呢？信的态度。就是相信嘛，是不管你相信自己还是相信别人，这信是什么？信啊，既是做人的一种态度，这信呢，也是做人的本质啊。你像我那行医准则啊，这中医的行医准则当中有一条怎么说？不信行医者不治。你看看这句话大家能听懂吧？为什么说不信行医者不治呢？你看我跟大胡子师傅那个时候啊，挖药的时候就遇见过一件事儿啊，我记得清清楚楚啊啊，我们在那山里挖药呢，然后这胡子师傅往下一指，你看看你看看，我朝着他手指的方向这一看，那边正在修建房屋呢。我说师傅我看到了，胡子师傅接着说，这世间呐，万事万物都需要承载，啊，福报需要厚德去承载，啊，物质呢需要土来承载，你看看 啥意思？你那房屋、你的植物、你的动物都得生存在这土地之上， 嗯， 是不是？ 是。 你哪个房子不是建在那个土地之上的？没那土，你往哪儿建呢？啊，我要说的是，这个土就是信。嗯，你看中医那五行怎么讲？那土啊，土者为厚啊，厚，这个厚，什么意思？就是信。 嗯， 哎，土者厚，哎，它就属信。嗯，所以呢，如果这土没有了，你的物质啊，你的植物动物，你还有什么来承载你啊？ 嗯， 哎，拿这个例子哎来跟大家解释。可是我当时啊也没听太明白，我就问大胡子师傅啊，嗯，这些和养生治病什么关系呢？大胡子师傅又说，哎呀，当你相信了大夫的时候啊，你的人体的那个五脏的功能啊就能得到加强。这相信呢是一种强大的力量，哎，这种力量呢它能促使药物快速进入人体体内归经归藏。 嗯， 你看看，也能促使的经络畅通啊，而且呢能传递准确的信息，能增加人体的修复能力，这些都增加了你的健康，你的疾病不就康复的快了吗？ 嗯， 你看看，这就是信的内涵呢。还有啊，如果这患者相信啊，这个医生的态度是极为强烈的，哎呀，那这种坚信的态度在你身体当中它已经起了治疗的作用，你看看吧。那再加上你积极配合治疗呢，你说那效果会怎么样啊？它一定是一治就见效的嘛。这就应了那句话，信则灵。 嗯， 你要不相信呢还灵什么灵啊？你看很多人在治病的过程当中啊，他不相信。那不相信意味着什么呢？就是你的心灵深处啊，潜意识地暗示着，哎呀，这药啊，这个人啊，这个大夫啊，这个方法没什么效果。你有这样一个潜意识，你能配合那大夫去治疗吗？你不配合他能有那效果吗？所以不信是什么？它是一种抵触，是阻碍，是放弃。而相信呢，相信是包容， 嗯， 是接受，更是你康复疾病的原动力呀。你看看，就这些啊，大胡子师傅给我讲完之后，我当时一听啊，听完之后，我真的是恍然大悟。 嗯， 哎呀，这信和不信，这差距如此之大。 嗯， 你看看，不知大家听了之后啊，有怎样的感触啊？作为一个大夫，我想说的是，我们还是会啊，一直要坚持的自己这份职责。 嗯， 啊，你要不断的积极的努力的去推动和发展这份健康的事业呀。哎，你包括呢，杜老，啊，这样老一辈的中医人呢，包括我也包括千千万万的行医人，我们反复不断做的事是啥呀？就是要想尽办法来提升药效， 嗯， 能快速地解决百姓的疾苦，是不是这样啊？ 嗯， 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，有的人呢悟性高一些，有的人呢悟性差一些，哎，差别就在于此，是不是？ 嗯， 哎呀，所以呀，时隔这么多年了，啊，有时候我一想到这些呀，我觉得我当年啊，正是因为我完完全全相信大胡子师傅， 嗯， 啊，而且是坚信大胡子师傅，我才呀，毅然决然地离家出走，无怨无悔地跟他学那些经验呐，啊，知识啊，临床啊，是不是这样啊？ 正是因为您把信任给了大胡子师傅，他才这样毫无保留地交给了您很多的中医知识啊。 对呀，这就源于相互的信任呐。 对， 是吧？嗯，你再说我那恩师杜老，啊，同样啊，嗯，源于我对他的坚信和敬仰，哎，然后呢，哎，这位老者呢，他把他的那个经验之谈，那望诊的经验，中药炮制的经验，都毫无保留地交给了我。 嗯， 你看看吧。啊，再说我呢，我的那些患者也是因为坚信不疑啊， 对 我呀 然后才有了那么多那么多的患者，有了那么多的康复的。 嗯， 是不是还源于相信和坚信呢？哎，那说到这儿，哎，我想说呀，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啊，对我呢，有的是刚听到啊，有的呢听一段时间了，但你记住啊，人一定是从不信到相信，最后到坚信不疑，它有一个过程，是不是啊？但我也认为呢，一定有很多老哥哥老姐姐啊，很渴望呢跟我说上几句， 嗯， 急切地想找到我干啥，说一说自身的病情。哎，这个呢，大家这个想法啊，我真的很能理解啊。希望大家吧再耐住性子再等几天啊。老话说得好啊，好饭不怕晚， 嗯， 有缘千里来相聚，对吧？ 嗯，对。 所以我恳请大家呢，别太着急， 嗯， 只要你信任你相信啊，我会呢记在心里， 嗯， 而且呢我会抓紧时间安排和大家及时的通话啊，及时的来解决大家的病痛。所以请大家要密切地关注近期的节目， 嗯， 一旦有了具体时间，我一定会在第一时间通知大家，告知大家。 每一句无声的诺言，默默地跟着你这么多年，当你累了倦了，我是寂寞难言，总是全心全意的出现在你面前。 昨天在节目当中啊，您也讲了，通过您的研究，包括以身施药，可是您还说了您的诊所要被查封了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 哎呀，那得接着昨天的内容说了。 嗯， 哎呀，可以说我用了很长一段时间来研究来琢磨， 嗯， 是吧？嗯，而且大家也听到了，我呢亲自以身试药。 嗯， 哎呀，折腾到最后，好不容易把这总药方子还原出来，可是接下来发生了这件犹如晴天霹雳一般呐。 嗯， 我的这个诊所被封了。 嗯，这被查封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？ 是啊，哎呀，我一开始也是啊，迷迷糊糊，一头雾水。正在我迷糊的时候呢，我那诊所里就来了这些执法人员，走到我面前说，你就是那个诊所的李大夫吧？我说是，是我。哎，这些人接着说，好，那跟我们走一趟吧。 嗯， 你看，所以呢我就跟着这些人来到了一个地方。 嗯， 那我去了之后呢，我终于明白了我这诊所被查封的真正原因。 哎呦，这真正原因究竟是什么呢？ 哎呀，得罪人了啊。得罪什么人了？因为呀，我跟着执法人员去了以后啊，哎，没想到我碰到了一个熟人。 是谁呢？ 哎，这个熟人是谁啊？就是曾经去找过杜老看过病， 嗯， 而且呢我还在现场。哎，是当时呢不知道这人是干什么的，但是呢巧啊，嗯，在这个部门碰上了， 嗯， 而且我还知道他是这个部门的大领导， 嗯， 哎，所以我到了以后啊，你看这对方这领导对我很客气的啊，非常客气的那个状态，所以当时我一打听， 嗯， 我打听啊，我这诊所被查封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呀？哎，对方说了。说呀，你被同行举报了， 嗯， 而且还不是一个人举报，是多人联名举报。 哎呦，那您也没做什么呀，他能举报您什么呀？ 嗯，所以我接着打听啊，后来对方简单地说了说，哎，大体意思是这样的啊，说有些同行啊对我非常不满，什么不满呢？说我抢了人家的患者了。 哟。 哎，还举报说呢，说我最近又在研究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新药，而这个药呢没有临床就给患者使用。你看举报这些， 我当时一听这些话，我就明白了，哦，这是得罪人了， 嗯， 而且得罪的是同行， 嗯， 哎，其实说到这些事儿啊，哎，咱们说到现实生活当中，当今 也太正常了， 比比皆是吧， 嗯， 当今什么社会啊，商品社会，商品社会什么特点呢、啊？ 嗯，利益当先， 哎，对喽，人的心都变了。啊，眼里都看着啥呢？盯着啥呢？盯着那钱呢？要不就是那物呢？我想说，你说人与人之间比那钱更贵重的不太多了吗？ 嗯， 啥呀？真情啊，比你那钱重要不？健康、幸福、快乐、长寿，哪一样不比你那钱更有价值呢？怎么总是钱钱的呢？ 蒙蔽了双眼呀，哎， 是不是？所以这些原因就造成了当下很多人为什么不快乐， 嗯， 不幸福，是不是这个原因呢？ 哎呦，您说的真对。 哎， 可是说到您的诊所被举报，后来怎么样了呢？ 是啊，接下来该怎么办呢？我当时真的是啊，没有那么多太多的精力和时间和他们扯那些皮呀、啊。 嗯， 因为我还有正事儿呢。 嗯， 所以我就继续问这个领导人呢，我说我那事儿究竟怎么才能最快的去解决呢？哎，然后他想了想说，要不这样吧，我给你们调解一下。 嗯， 如果调解成功了，对方能撤销举报。这事儿啊就算解决了。哎，我说那好，那就这样办吧。 嗯， 所以呀、啊、这个领导人就给我们安排了一次调解。 嗯， 结果我到场一看，哎呦，真的都是眼熟的人。 哟， 哎，都是我们附近的人，开诊所的人，同行的人。 嗯， 而我到现场以后呢，哎，大家就开始你一言我一语地开始指责我。 指责您什么呀？ 有的说，有你这么搞中医的吗？我们家都祖传好几代了，可现在患者连我的门都不进了。 那这不是患者的选择吗？ 你看，还有的说呢，你还搞个什么什么新药，你这是想垄断医药圈啊。 嗯， 那你让我们这些人去喝西北风啊？ 嗯， 你看看吧。哎呀，七嘴八舌说的可是不少啊。那我呢，当时我也没急着说话，我让你们先把话都说完。哎，你该说的说，该发牢骚的发牢骚、 嗯、 你都发牢骚以后我开始说了。我说各位老前辈啊，你们按资历按年岁都是我非常敬仰和尊敬的人，但是今天在这里我不得不说上两句。第一，我救人有错吗？我无论是开便宜药，我的目的是啥呀？就是为了治病救人啊，为了让更多的老百姓都省点钱，用药早点见效，我这样做有错吗？还有在场的你们也都是这个行业的老中医了，老大夫了。你们说中医这么多年有过创新吗？没有，一直都没有，所以到现在都已经快被西医化了。你们不去想办法推动中医药的发展，反倒有心思来举报我。你们说你们干的这些是正事儿呢，还是什么事儿呢？另外，中医都几千年啊，我一直在提倡，我中医呀、啊、要尊古不能泥古，我创新不是为了我自身的名和利呀、啊。啊，你们不想想老百姓天天在说什么呢？药苦吃不下，效果慢，看不到希望。那这些问题你们有没有想过呢？到底怎么样才能解决呢？我继续说，我尽管你们手里都有药，但是我想说的是，而你们手里的药没有效果，这是什么？这就是人祸呀。而我要做的就是要解决这种吃药无效的百姓的痛苦。最后我还说， 我说不管我做的事是有意还是无心， 嗯， 我都向你们在座的所有人深深地鞠一躬，因为我要表示我的歉意。另一方面呢，我真的希望大家我们能联起手来，让我们共同推动中药的发展。真心希望啊，你们大家能支持我一把。 嗯， 所以我向在座的所有人，我深深地鞠上一躬。 哎呀，您说的太好了。 哎呀，当时我这一番话说完，真的啊，现场真的是鸦雀无声了。 嗯， 啊，大家沉默了一会儿，啊，沉默了好久。为啥呢？因为我的话确实说到点上了。当时中医的现状真的是特别的堪忧。 嗯， 如果再不创新、再不改革的话，那真的是要被淘汰了。 嗯， 哎，那后来呀，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。而我呢，我就向我的一些患者，我去介绍一些中医的特色门诊。 嗯， 比如说针灸专科呀、正骨专科呀等等。为啥？术业有专攻啊， 对， 对吧？哎，我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，所以只有联合起来，联合更多的人，啊，嗯，把每个人的是吧那个绝招都给他挖掘出来，都发挥出来，是不是大家的力量才是啊？力量是最大的。 对， 哎，只有这样，你才能全面地推动中医药的发展呐。 嗯， 哎，那句话怎么说？众人拾柴火焰高，你这不就是这个道理吗？ 他是出生在红旗下大山沟里的朴实少年。 小的时候家里穷，奶奶总是告诉我，有好吃的别自己吃，一定要把好吃的先送给别人，一辈子要做好事，好心惊动天和地。 他是成长在改革浪潮中勇于探索进步的中医人。 学医不可半途而废，医学永远有解不开的难题，所以要有新方法。 他的人生无人能重来， 只有解除百姓的疾苦，我的内心才能安稳。 他就是中医人李老师。 有生之年，我想走出来，站出来，推动中医，为百姓谋福。但是呢，尽管这方面呢，让我真是没办法，心灰意冷。 嗯。 可是这个时候呢，哎呦，在我诊所里可传来喜讯了。 嗯。 哎呀，有很多病患者呀，啊，在我诊所里服用了中药方子，那个喜讯是频传呐。 有， 你看啊，要不说呀，有坏事它有喜事嘛。 是， 你像啊，我记得有一个啊，出了车祸的一个老太太，然后啊，哎呦，那被车撞的血肉模糊啊，那人呢是头都不抬呀。 有， 啊，用现在的词儿怎么形容啊？那叫认知障碍症啊，跟那植物人没什么两样。哎呀，跟我说。哎，这用那些传统方法呀治了啊大半年了，那人还是那样，一点效果也没有。 嗯， 哎，但是中药方子他用了，说这老人呢那手脚哎用那个笔一划有了感觉了。 啊， 你看看，哎，那说到这儿，什么叫植物人啊？ 嗯， 哎呦喂，那个脑神经啊，这是西医的词儿，脑神经啊已经是啊不通喽，不敏感喽。那中医讲呢，那十二大经脉呀、啊、那也是闭塞不通了。你不通了，那营养啊送达不到你那大脑司令部啊，那人他能有反应吗？他没反应就是呆症嘛。 嗯， 我说了一开一句，开是开什么呀？开你那些脉道，哎，开血脉，然后呢还能聚精元。精元是啥呀？就是灯油里那油啊，是不是有个词叫灯枯油竭？不是灯枯油竭，是油竭而灯枯。 嗯， 你看看那一开一句它就有知觉了。 嗯， 哎呀，还有一个重症的骨质疏松。哎，老哥哥老姐姐， 你有没有骨质疏松啊？啊，你有没有重症骨质疏松呢？什么叫重症骨质疏松啊？啊，我多次强调，重症到打个喷嚏，哎呦不能动了。 嗯， 你一照片子，怎么了？骨折了。 打个喷嚏能骨折？ 哎呦喂！哎呀，打个哈气也能骨折， 也太脆弱了。 怎么形容呢？就像那冻豆腐，是吧？你轻轻的一碰，掉渣了。 哎呀， 哎，有的老年人说我都老掉渣了。我告诉你，真是这样啊。 哎呦， 哎，所以很多人他都知道啊，你六七十岁的老年人，你不能轻易去按摩， 嗯， 对不对呀？ 对。 而且呢，哎，这个严重的重症骨质疏松的这个老患者还伴有啥呀？风湿性的心脏病，这不就风心病吗？ 嗯， 你看看，而且呢，常年卧床啊，哎呦，那姓啥？姓刘，都管他叫刘奶奶。 我相信他应该也没少用方法。 没错，也没少这用这个方法那方法。 嗯， 但是通过用了中华药砖，哎呦，不仅能下床走路，而且还能帮助自己的家人干啥？哎，在那五金门市部里卖东西了。 哎呦，惊喜。 哎，对吧？哎，这就把那个什么那冻豆腐给改变了，把那蜂窝眼都给你堵死了。 嗯， 这就也叫聚呀，聚精元的结果呀。啊，还有呢，我那诊所里，哎呀，我记得我说过吧，那王老汉大家还记得吗？ 哦，记得。 脑血栓呐、哎，该用的都用了。 嗯， 但是我天天熬，天天做的总要方子，我就给他用上了。怎么样？哎，这王老汉怎么样？能扶着他家自己的炕沿，能挪几步了。 哎呦，李老师，您看您这一个又一个的惊喜，都是您带给大家的。 啊，我多说几句，现在的中风偏瘫的人可是多了吧？ 对。 啊，但是呢，老百姓心里却有一个什么念想呢？我瘫了就瘫了。我永远不可能自理了。 对， 哎呀，我只想说一句话，你只是没选对方法。 嗯， 啊，所以我一直在说我要努力学习。 嗯， 啊，推广中医，发展中医，要创新。创出什么呢？就创出来那一小块块黑黄黑黄的中黄药砖。这我不说了吗？我一辈子就干了这么一件事儿，你看看。 可以说您真的救了一个又一个的家庭、 你看这说了吧， 嗯， 一个一个活生生的这些例子啊， 嗯， 哎，都在我这脑子里一幕一幕的，哎，说不完、哎，你看我一说到这，很多人，哎呦，那真好，有机会我要尝一尝， 嗯， 一定是有这样想法。哎呀，我不说了吗？你想沟通的，做好准备， 嗯， 啊，一旦我给大家的时间准备好了，那你听节目，我第一时间通知大家。 干杯的水，它把我滋养；干杯之花，带给我芳香；干杯朵白云，编织我梦想；干杯的阳光，托起我心。 所以呀，根据以上我说这些临床的案例，这效果呀，哎呀，你说我有什么想法？只有一个想法， 嗯， 就是啊，又给我一个巨大的动力，让我不能放弃，我也无法放弃，哎，所以我要继续的坚持下去，我要想尽一切办法。你看看，因为这些活生生的效果的案例呀，是吧？在我记忆当中实时地呈现出来呀、啊验证什么呢？胜于那些丸散高丹的传统的那些剂型。 嗯， 你看看为啥呢？因为中黄药砖呢、它能开能聚，开脾胃，开血脉，聚筋骨，还能聚精元。可是就在那当时啊，又有一个喜事儿。那什么喜事？那杜老又给我一个好消息。 嗯，什么好消息呢？ 告诉我，他有一个朋友在云南，好像有一种叫七三茶砖的东西，制作工艺很雷同，啊，差不多。 嗯， 哎呦， 当时我一听，哎呦，这个真是个喜事儿啊，我就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兴奋。 嗯， 哎呦，真是啊，这老天都帮助我来了啊，天无绝人之路啊。你看看，这我一听到这样的消息，我更不能轻易的放弃了， 这会更有动力有信心了。 哎呀，所以呀，第二天一大早啊，我呢，哎，就从那箱子里啊，把我当年呢那跟大胡子师傅哎一起挖药采药的那个行头， 嗯， 大家还记得吗？ 记得， 就是那满身那个都是那个兜的，缝满了衣兜那个大褂， 嗯， 我从我那箱子底儿给拿了出来。 嗯， 这要干啥呀？对喽，我要啊再一次的上山采采药。 嗯， 哎，又把我那些呢采药的工具啊、铲子啊、啊月牙镰呢、啊，包括采药那些麻绳啊，一件一件的我都准备好。 嗯， 然后我又叫上我的小徒弟。 嗯， 哎，干啥？我们要一起赶往云南。 嗯， 哎，因为有了杜老这个消息呀、啊，我等不了啊。 嗯， 而且我要立刻的。要去那里、 嗯、 要把那七三插砖的这件事我要把它弄清楚弄明白呀、 嗯、 所以当时我的想法很简单，我背着药筐，我拿着工具哈、啊 嗯， 我一边上山去采采药，对不对？这也是另外一个收获呀、嗯、再说这也是多少年放不下的事 儿。对， 哎，只要我又一有时间，你记住啊、 嗯、 这搞医的从医他都知道啊，你的本你丢不了，做医生的你一定要每日耳三省、 嗯、 你的职责是什么，你的本是什么？我的本打小我就背个筐满山跑。 刚才您讲到了拿着采药的大褂呀、 嗯、 什么工具啊，就让我想到了当年您和大胡子师傅。 哎呦， 如今您也是带一个小徒弟， 你看看， 想到了当年的那个感觉，真是 一辈穿一辈的感觉吧。 是 真的，我看到我那个大褂的时候啊，哎呀，我不由自主的停了停。 嗯， 哎呀，我从前一到后山我都翻了一个遍啊、 嗯、 来回地看呐、啊、哎呦。一看我就想起胡子师傅那一段啊、 嗯、 哎呀历历在目啊。我一想到那一段我不由自主的眼睛就闭上。哎呀。 而且想想那个时候您和大胡子师傅在一起、 嗯、 每天多开心呀。 是的呀、 嗯、 是的，没错，在开心当中去学习。 学习，快乐学习。 那学习的成果是什么？ 嗯， 哎呦，一天一个样， 嗯， 对吧？ 对， 所以呀、啊，我当时的想法非常简单， 嗯， 就是拿着药筐，拿着镰刀，能挖药挖点药，不能挖药、 嗯， 我一定要把这个杜老这个信息呀、啊 嗯， 那插砖，那七山插砖，那有这样传奇的七山插砖的工艺，我一定要把它找到， 嗯， 而且呢，一定要把它弄到。所以呀、啊、那就看我的幸运了。 是， 如果我有幸的遇到呢、 嗯、 哎呦，那就是我人生又一个什么， 嗯，转折， 哎，又一个转折，又一大幸运之事呗。 对， 我一旦遇到了，我眼前的一切难题不就迎刃而解了吗？我想说，我相信我自己， 嗯， 我一定能遇到。你看我这一路走来跟大家讲了那么多坎坎坷坷的事情，不也一步一步都过来了吗？ 什么坎儿都过来了。 医院的不容易， 嗯， 是吧？离家出走的不容易啊，诊所又被贴了封条的不容易啊，无数个不容易，现在回头想想不也一帆风顺了吗？这都源于什么？记住，源于自信。 嗯， 哎，你大家记住，你想办成事儿啊，办一个大事儿，你一定得有自信，你徘徊不遇，你一事无成。所以我的自信，大家记住，是吧？迎难而上的性格啊， 嗯， 这大家听我这么多的节目，是不是都明白了我的性格了？啊，不但实在，而且呢，我是不撞南墙不回头的性格， 嗯， 所以才能救助更多的需要帮助的患者。 嗯， 是不是啊？ 所以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，您都不会放弃，都会坚持的走下去。 没错。 嗯， 所以呀、啊、刚才节目之前我说了， 嗯， 哎，患者有病啊，你一定要相信你的医者。 是， 你不相信医啊不治啊，这是古训啊。 嗯， 你吃的药，你要不相信这药，那药效也不会在你身体当中发挥那药本身的效果。 嗯， 啊，你不相信这方法，这方法也不会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。所以中国人讲这个信呐，啊，它不只是一个人的信呐。哎，你相信我，我相信你，我们个二人，哎，这一握手，这种信任，那真的是，啊，会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那个结果。 嗯， 大家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呢？ 是。 哎，所以呀，这正是车到山前必有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 山鹏城食品健康肉食专家，源自顺心，一诺千金，顺心控股。 每一粒米，每一滴奶，每一个细节，我们都在用心守护，只为更安心的你。 守农，美好生活守护者。 福临门稻花香，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。 你知道吗？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，